风一样自由。对于很多急速高考的孩子来讲，现在应该享受的就是这种自由的氛围吧。那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讲呢，自由的不单单是一种形式，它也是我们灵魂上的一种自由。很多的歌手都会在写歌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直接的表达出来，相信也就是音乐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吧。所以今天来听听自由的味道，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啦。刚刚这一首呢，就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用它来开场，总觉得心情呢特别舒畅。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听听这些音乐人们他们在自由方面是怎么去创造音乐的。接下来这个乐团呢叫做旅行团，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放过他们的一首歌，叫做《生命是场马拉松》，而这首歌的歌名同样很长，叫做《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这首歌呢是说我们如此不同于彼此，但却常常能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闷声不响的在不同的方向的路上寻找最孤独的梦想。 太阳走在天上，我们走在路上，走在各自走的方向，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去寻找答案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是岸看不见终点和希望，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冰白如山岗，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谁又在为你祈祷？谁又会为你而骄傲？只希望你能看到。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冰白如山岗，就算我把整个

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牵过他的手，想起了从前，真让我心痛。那时候我有沙哑的体魄，那时候我有波涛汹涌的豪气，我怎么好意思他在你跟前说耶，怕我的牛羊没有他家的多耶，我怎么好意思他家的跟前说耶，怕我的牛羊没有他家的多耶。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如今已过了六十多，想起他望我的眼神真让我心痛，我已没有了沙一样的体魄，我已丧失了波涛汹涌的豪气，我怎么好意思在他的跟前说耶，再多的牛羊怎比那枯萎的心耶，我怎么好意思在他的跟前说耶，再多的牛羊怎比那丢失的年华。 常热情奔放的塔吉汉来自马条。那刚刚这首歌其实也是一个故事哈，它是之前的时候马条在新疆南部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放羊的老人，这个老人就说年轻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富人家的姑娘，但是特别自卑不敢表白，到60多岁了就有了歌词中的感慨哈，可怜我如今已过了60多。老人感慨说，说年轻的时候我连手都没有拉过，真的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最后这个节奏突然加快，有一点点跟不上步伐，跟不上去旋转跳跃自由的这样的去跳动哈。来听听这些歌曲，这些自由的声音来自下一首歌是小男孩乐团。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他们乐团，这是一个来自不同行业的成员，他们白天有着各自奋斗的事业，利用下班的时间呢是组成了这样一个团体。而团名的意义呢，就是说对于音乐这个梦想，他们能够像孩子一般的纯真好奇，充满想象力，让音乐的力量能够随时随地的去拥有1+1=2的这样的活力，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小男孩乐团。而这首歌就是他们的心中的图画。 认识一个男孩着迷无忧无虑，生长在与我稻田泥巴中下，虽然常常无知情报胆尖赛跑，但天鸟永远环绕幸福融洽。 Yeah he knows it， 没有永恒太阳化，偷偷期盼快乐时光不融化，一直紧张伸手要拉住一脸闪烁断肠未知的一把，他知道没爱是甜蜜，没有永恒的童话，需要靠自己哭自己吞来他的希望，人生只有一段时间他从不听话，坚持上理想有自己有带着心中的图画，心中的图画，累积种下，虽然世界从不公平但不多话，因感情方向没有丝毫惧怕。 Yeah he knows it， 总有意外的变化，正面能量 I will give you all my heart， 不能急躁，一步步拉近近在不断冲破意想的惊讶，他知道美好是甜蜜，没有永恒的童话，需要靠自己哭自己吞来他的希望，人生只有一段时间他从不听话，坚持向理想有志气有带着心中的图画，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是我的歌，你的情怀还是我的传说，是谁让大地不再寂寞，飞向天空摘下那云朵，是谁让路缠绵奔向永远，是你的情怀还是我的歌，是你的情怀还是我的传说。 来自鹿先森乐队，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这首歌其实鹿先森乐队和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那个小男孩乐团，他们是同样啊，在平常生活中有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工作，在自己的领域也做得非常棒。那他们都会在闲暇时间去创作歌曲，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今天来听一听自由的声音，听听这些音乐人他们去创作歌曲，展露心声。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朴树。今天的朴树呢，依然是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这个美丽又遗憾的世界。他憎恶一切虚假和不真实的一切，所以他的音乐一直是坚持自己一样的风格。从之前的那首《平凡之路》到这一首《清白之年》。 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中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长夜不响，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

幸福掠过城市，这是来自安徒生乐队的这一首歌。其实他们的乐队名字大家应该想得到，就是那个童话安徒生故事，安徒生童话哈。主唱也是说了，说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作家安徒生，他把图这个字稍微改了一下，变成了图画的图，希望多带来一些视觉上的东西。而声呢也改成了声音的声，所以希望能够保持乐队特有的声音。这一首他们的歌曲《幸福掠过城市》。今天来听听这些自由的声音。对于很多歌手来讲，当他们在重新去发声的时候，对于他们之前个人的定位可能也会有很大的颠覆，包括他们在音乐上的感觉有很多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接近他们真实的那个自我。那张韶涵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了。其实之前的时候，张韶涵她很多歌曲都是在唱一些爱情啊这些歌曲。那沉寂了很久之后，她在去年是重新发布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全面沦陷》。你有多久没有再听到过张韶涵去唱歌了呢？那个唱着预言的女孩，你还有印象吗？这次她的这首歌选择的是一个跟自己最不像过往的一张歌曲。她是充满着态度，想要唱出自己的人生态度。而歌词当中的意境呢，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他想说的是，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都要从第一页来看待每一天。这首歌呢，大概算了算，要跨16个音域，所以说非常困难，也是非常考验他的唱功。来自张韶涵的这一首《第一页》。 身上那双大眼睛无声畏惧，在人群中变成寂寞，心全这本其实小说翻到第几页，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狂言在潮汐间变成概念，眼神有的城市中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下太好看，其实磨掉的鞋穿身喷香，无限未来从第一页，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第一页我的起点，都沉醉才是我的世界，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都在我的第一页，身上那双大海不依不显畏惧，在人群中变成纪念，青春这份其实小说翻到第几页， 现在。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谁能坦白地告诉我，想面对镜子的赤裸，谁能真诚地像团火燃烧起舞闪烁，谁能坦白地告诉我，想面对镜子的赤裸，谁能真诚的像团火燃烧 燃烧 起舞闪烁， 一颗心有一颗心光，只要风才能把它点亮，啊唱歌， 谁能沉默地微笑着，想面对灵魂的自我，谁能勇敢地像飞蛾，无惧 无惧 无悔快乐， 一颗心有一颗星光，只要风才能把它点亮，啊几颗星。 充满了叛逆和实验性质的这一首《扑火》来自赵照，对于民谣很多人都不陌生，但对于刚刚这一首歌和有些实验性质的那一张专辑叫做《大金厂》，相信是很多听过的乐迷会觉得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哈。赵照，我们听到他很多的歌曲，像《当你老了》，还有《一把破吉他》1999，《生育启蒙》，还有是在冬天和老奶奶一起晒太阳，每一首都是那种非常轻快去唱着这样的情感的歌曲，而刚刚这首歌是完全不一样了。那 那其实赵照和赵雷他们两个音乐风格有些像，总有些人觉得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呢，赵照是赵雷的师傅，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哈。他们音乐风格有些像，都是那种在平衡的旋律当中去慢慢的铺陈生活的气息，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又宁静。但刚刚这一首歌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看看时间，要送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子与九妹。很多北方人向往着南方，而南方人也向往着北方。其实呢，我们只是向往着一个我们未知的地方，一个自由的地方。最后一首歌就是他们的《南海少年》，我们再见啦。 晃晃悠悠每一天，漫无目的踩着沙滩变来变去的海面，追着太阳跟着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你们之间你们终于出现来到我身边。海平面的那条线接通了梦的边缘，牵引你我的世界。我心中有团火，想温暖你心窝。热心人不太多，全世界就我们几个在为你唱首歌。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北京时间12:00。